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上两集《建筑二》咧，我哋都同大家讲紧日本建筑入面嘅神社。咁啊，神社咧俾我个印象咧，或者啊咁多位听众，如果大家咧都对于日本嘅文化有印象嘅话咧，其实我觉得咧有一样嘢呢几集入面咧，大家都可能未揾到一个答案嘅，就系点解神社外面咧有一个嘅我哋叫做鸟居啊？咁究竟呢一样嘢究竟有冇用嘅呢？或者係喺成个神社入面佢象征住啲咩呢？其实呢个问题呢，我係想问阿 Stan 或者问阿卓然兄好耐啦。 鸟居呢，嗱咁嘅，你话佢有用又得，你话佢冇用又得，係咪等于冇答过呢？咁呢 答完啦， 都係要一阵我再详细啲同你讲。 即係又喺度吊我嘅胃口啊！咁已经吊咗两集啦，咁希望今集咧可以吓等我知道究竟鸟居喺即系成个神社入面有啲咩作用。咁但系今日咧，我哋会继续讲神社啦吓，咁啊亦都会拣一个咧日本入面可以话系最靓嘅神社，或者系最出名嘅神社，即系我会自己会觉得系啦，因为佢已经系誉为日本三景之一啦嘛。因为日本三景系咩咧？嗱，鹿奥之松岛、丹后之天桥立同埋安艺之岩岛啊，三一样。咁啱 Stan， 你三个地方都去晒啦，系嘛？你 去咗两个啫， 系天桥立，我记得你啱啱 系啦，就系、是、被困嘅位置啊。如果被困喺一个三景之一度被困都好好彩啊，其实。 咁啊，岩岛你都去。 岩岛都去过啦， 咁系争松岛未去？可能松岛建筑方面系咪都少啲你去研究嘅地方？ 认识唔系好深，咁不过都应该都会去嘅。 下次去啊！咁我哋今日会讲嘅建筑咧，就系岩岛神社。咁呢个最出名，大家好有印象啊，就系喺一个水上面嘅神社，喺一个水上面嘅鸟居啊。当潮涨嘅时候咧，大家会见到一个好靓嘅画面。咁呢一个 潮退都好靓， 潮退都好靓系嘛？哎呀！我好想有机会去下，卓彦兄有冇去过啊？ 想去啊，咪一齐啦。 系啦，咁我哋嗱，今日咧建筑二咧会同大家讲嘅岩岛神社，亦都同咧即系今日所讲嘅主题啊，就系武士道或者武士呢一个嘅身份咧，好有关系嘅。关于武士，即系日本嘅武士，我哋好多时候就谂起嗰啲刀刀剑剑啦，即系嗰啲我最中意睇嗰啲浪客剑心嗰啲咁嘅武士啊嘛，系嘛？ 你话佢武士都嗰啲系武士，当然系嘅，都错唔晒嘅。嗱，我首先搞掂咗几个问题之后咧，就会对武士呢样嘢嘅诞生有帮助嘅。首先第一样嘢咧就系姓氏，咁咧嗱，日本嘅姓氏同我哋有啲唔同，我哋就系阿爸姓，我哋跟住姓啦。 日本唔系 唔系嘅，日本唔系嘅，日本啲姓系次姓嘅，好多都系冇嘅，即系佢哋姓氏嘅观念喺日本同我哋其他亚洲嘅地方或者同好多其他地方都系唔一样。 但系依家都系跟阿爸姓嘅， 但系 正常翻 系啦，但系好长时间都唔系咁，所以其实日本文化都唔系咁样去理解。有几个姓氏咧系要注意嘅。第一个姓咧系藤原，第二个姓咧系平，第三个姓咧系原。咁啊，三点水个原。咁咧就系嗱，藤原氏、平氏同原氏咧都系常常被讲述嘅。OK， 藤原氏摆埋一边先讲咧。 点解啊？藤原 系咯，其实几香啊。 讲藤原， 哎呀， 系啦，但藤原先要摆得，因为喺呢三个姓氏咧，我哋都会叫佢做咧喺日本叫尊贵嘅姓氏嘅。点解咁尊贵咧？其实有原因嘅。八世纪末期咧，就系因为当时有皇室已经太多仔女啦。咁当时咧，皇帝嘅即系天皇嘅仔女已经有一大群，又穷到窿。咁簡單講就養唔起，咁點做呢？咁咧當時嘅桓武天皇咧就有一個叫神籍降下嘅政策，佢就將咧 嗰啲嘅天王嘅后裔咧，本来唔需要有姓氏嘅，即系佢哋系天王嘅后裔，咁就 系冇姓氏嘅， 就将佢 而家都冇嘅， 就赐姓俾一啲姓氏，话俾佢知咧，佢系皇族嘅身份。咁咧，佢就简单嘅，当时嘅王子嘅下边嗰啲，即系嗰啲仔辈嗰啲人咧，就全部姓袁嘅，沙丁水袁。咁咧，天王个孙嗰辈咧，就全部姓平，全部踢走佢哋。自生自滅，簡單講就係咁。然後咧，佢哋好多咧就成為咗地方裏面嘅啲首啊，即係一啲嘅地方嘅自治嘅首領啦，或者係即係去咗開墾田地某一個莊園嘅莊園主啦。即係我哋 算係貴族， 今日冇噶啦，即係其實冇證噶啦，其實冇證，好多人 係貴族 嘅，但係好多 部分唔 係，好多都冇曬。咁呢一啲人咧。因为佢有皇室血统啦，有啲比较高贵的姓氏啦，同埋通常咧都系比较斯夫莱斯嘅文化，因为佢曾经系皇族出身啦。佢后来好多咧就系一啲嘅武士嘅人，叫武家人。咁咧，武家人咧喺日本嘅观点咧，或者喺我哋今日想讲嘅观点里边咧，都唔系贵族嚟嘅，因为武家人咧系平民。OK， 但系佢哋好多人咧系姓袁或者姓平，大家都知好多系。咁而藤原氏系咩咧？我有托阿 Stan 咁，我有卖个关子，留翻之后咧再同你哋讲。 啊，咁啊，系啦，今日咧所讲武士神社啊，岩岛神社同埋呢一个平原藤原三个嘅姓氏，究竟有啲咩嘅秘密咧，或者系对于我哋所讲嘅神社嘅建筑，究竟有啲咩重要嘅影响咧？嗱，咁啊，我哋转头翻嚟咧，会透过一套电影咧，再同大家去详细啲去介绍嘅。上个礼拜都预告过噶啦，就系、是、沟口健二嘅《新平加物语》，咁啊，相信大家都睇过啦。咁啊，转头翻嚟咧，再同大家讲一讲呢套电影以及系建筑。 新平加物语，平安时代末期，平忠盛、平清盛父子带领武士征讨海盗，战绩显赫。不过朝中大臣屡屡从中作梗，令一众武士得不到合理的赏赐。当时征兵横行，不论是平家亦或是一般百姓，都经常受到僧侣欺侮。平清盛对朝廷以及僧侣都极为气愤，决心反抗。这个时候有传平清盛是白河天王的私生子，辗转爸爸平忠盛亦杀手人寰，愤恨、激动、疑惑，种种心情怎样驱使年少的平清盛带领平家反抗现实，光耀门楣呢？ 嗱，溝口健二本身就好出名嘅一個導演啦，咁我相信可能阿 Stan 係啦 ，Stan 或者係卓元興都會係佢嘅 fans， 或者係對於佢嘅電影都十分之熟悉啦。今次呢套電影講嘅《新平加物語》，好明顯啦，就已經出現咗頭先卓元興所講嘅其中一個姓氏伊勢平氏，好出名啦，係咪？咁啊，對於之後嘅平安時代，佢一個位極人臣嘅一個家族啦嚇，咁啊，到最後咧，亦都同之後嘅袁氏之間咧有啲嘅爭鬥。咁啊，呢個留翻俾阿卓元興再慢慢講。 溝建議咧，其實以前係即係一直拍黑白片。咁佢早於日本電影新浪潮，都早於法國電影新浪潮。咁一般要講咧，就溝建議啦、黑澤明呢一批嘅導演，其實影響法國電影新浪潮。即係我哋話法國電影新浪潮好重要，一個電影評論家叫巴讚啦，即係佢寫電影評論非常出名嘅人。咁佢係溝建議嘅 fans 嚟嘅。即係喺電影新浪潮裏面，其中兩樣嘢係好重要，一樣就係蒙太奇，一樣就係即係長鏡頭。蒙太奇就係、是、簡單就係剪接，即係通過剪接去敍事嘅。咁而長鏡頭咧，冇一個確實嘅講明，但係呢一般話30秒以上嘅一個鏡頭，冇任何剪輯、冇 cut 過嘅鏡頭，我哋會叫做長鏡頭，可以好長，可以一出電影到底都得嘅，或者係30秒、幾分鐘、三四分鐘都得嘅。不過其實咧，越長就越難嘅。點解咧？因為喺長鏡頭嘅背後咧。導演就需要做所謂嘅場面調度嘅，就係話喺畫面上嘅所有嘢咧，都係要導演去控制去處理。咁溝建呢個高手嘅特別之處就係咧，佢係好善於處理一啲嘅超長嘅長鏡頭，即係好長幾分鐘一直咁影落去，中間啲人走來走去，穿穿插插，即係鏡頭仲要喐嘅。咁其實好難好難拍嘅，你諗下喺啲狹窄嘅空間、室內景、鏡頭喐、角色喐、場景所有嘢喐嘅要敍事，一 cut 咧條片就唔要得。而舊菲林時代咧，咁係嘥錢嘅行為。咁呢啲嘅高手背后代表啲咩咧？就係佢好准， 先能够可以喺有限嘅菲林、好贵嘅菲林之下咧，可以拍到啲咁出色嘅长镜头。咁所以我建议系，即系一代大师系的确系。 又讲翻呢个故事背景里边咧，平安时代啦。咁嗰阵时咧，其实有一种嘅建筑形式咧，上至宫殿啊、寺院啊，下至一啲嘅居室咧，其实都有一种流行一种叫做寝殿造嘅建筑。咁相对咧呢一种嘅特色呢就是简单嘅，譬如平面係比较简单嘅方形啊，亦都会倾向係对称嘅呢一种所谓嘅寝殿造啦。咁但係呢，譬如我哋之前有讨论过嘅电影之中，譬如卑微夫啦，又会有一啲係真係喺个场景嘅正中咁样去直角咁样去对住嗰个场景咁样嘅，再喺中间去影，咁出现嘅就係对称啦，又或者上一季成日讲嘅张艺谋，大量呢啲好鍾意喺中间正中咁样去对称嘅构图，咁就表现嗰种好似叫做好庄严嘅感觉嘛。咁但係呢，扣扣建议呢严谨得嚟呢，就唔係话嗰种咁样嘅中轴线嘅对称式嘅严谨，佢系全部斜角嘅。咁但系斜角出嚟嘅效果咧，其实你见到成个画面咧就唔系话对称，我哋建筑上咧就会叫做平衡啊 ，balance 啊。咁即系咧唔对称嘅，但系你会见到佢嗰个左右之间嘅一啲景物咧，其实系形成咗一个平衡状态。咁所以你会见到佢画面里边咧，譬如人同埋嗰个环境之间嘅关系咧，就出嚟嘅效果系好和谐啦，咁亦都系好层次分明嘅，亦都系即系方便佢去交代呢一个剧情里边嘅推进啊咁样嘅。 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 咁我哋呢继续讲新平加物语呢一套沟口建议嘅作品。而今次呢个故事嘅背景呢，亦都同我哋今日所讲嘅主题呢好有关系。咁其实头先呢亦都有提过呢呢一个平安时代呢一个嘅名词啦。咁但係呢始终日本历史未必系所有嘅听众都好了解。咁而我哋之前嗰几集讲嘅好多嘅飞鸟文化，咁其实慢慢点样去演变到去今日我哋喺呢个故事入面，或者我哋今日呢一集嘅主题所讲有好多系平安时代嘅，究竟嗰个历史个发展系点样咧？又点样去令到武士呢个阶级抬头，然后亦都有即系神社影响得到咧？ 首先咧，故事嗰个背景就系平安时代嘅末期噶啦。咁你计翻就系十二世纪，咁相等于中国嚟讲就大概系北宋年间啦吓。 几样嘢要讲啦，即系正话讲咗平氏、源氏同埋藤原氏啦，咁啊讲咗呢三样咧，就会对大家有帮助。嗱喺即系早啲，即系仲系之前我哋讲到，譬如飞鸟啊呢啲嘅时期咧，其实当时嘅天皇咧系陷于一个好大困难里边嘅。点解咧？就是、因为恩亲嘅原因，其实同汉朝好接近嘅，就是、因为外戚嘅原因咧、其实当时嘅皇室咧系被藤原氏所把持嘅。即系简单讲咧，天皇嘅老婆咧一定系藤原氏所出嘅，咁啊生出嚟嗰啲咧就系、好多系继续做天皇。咁简单讲咧，就系、当你当时做皇帝咧，其实你冇乜自由，因为藤原氏做咗你系你嘅阿妈辈嘅所有人啦，加埋咧系朝中嘅大臣，咁所有人都系藤原氏去把持嘅。咁而咧，因为要教嗰个人咧，通常就即系你啊天皇个阿妈去教仔啦。咁好多时咧会请一个藤原氏人去教仔嘅。咁教呢个未来嘅天皇嘅人咧，就叫我哋叫摄嘅摄政。咁呢个天皇到长大之后咧，呢个摄政嘅身份咧就会改称做关白嘅。咁呢个关白咧就系、记住啊，呢个关白咧系不属于官制入面嘅，即系佢不属于政府官员入面，但系其实咧关白咧喺体制里面系超然于官方体制之外。咁佢既系一个非常高级嘅身份，同一时间亦都好似系官方以外嘅一个最高嘅人嚟嘅。咁简单讲就系外戚。 咁呢一个嘅背后结合咗样嘢咧，导致到乜嘢咧？就有即系后来我哋讲嘅咩日本书记啊，好多嘢，其实背后嘅诞生咧，其实系希望咧天皇攞翻个政权去做嘅。咁当时咧参考唐朝律令。咁就话我哋行律令制，就所谓嘅大法革新。我哋话跟住咧，我哋法规去管治啦，地方有一啲地方官员派啲人咧去管，咁就去收税。咁以前咧，藤原氏就管地方嘅，管埋地方。咁有啲地方嗰啲庄园喺农田嘅地方都系藤原氏管。咁但系转咗做律令制之后咧，好多地方交咗俾国，就系、是、地方单位去管。咁其实咧，变相咧，其实个中央集权制度慢慢咧系有啲嘅弱化。嗱，去到呢个时候咧，中央养唔起人咧，就有所谓八世纪出现嘅所谓嘅次姓，即系皇室咧开始下放。咁、一班人要生活咧，加埋呢一个制度咧，就产生咗好多嘅呢一批嘅所谓地方嘅武士嘅阶层。咁然后呢呢一个嘅俾外戚把持嘅天皇情况冇减少到㗎，一直呢都係继续俾藤原氏係捻住嘅。咁然后去到咩情况之下呢、这个情况慢慢会有变化呢，就係、是、天皇呢采取咗一个制度，就係、是、自己退位，然后做太上皇。然后做乜嘢呢，就用太上皇嘅身份，因为呢喺儒家角度呢佢係高于天皇嘅。咁而且高于天皇之力就所以高于关白。因为佢系天皇个老豆嘛，而关白只系天皇嘅导师啫，我老豆梗系恶啲啦。咁所以咧，佢就可以行所谓嘅另外一种叫院政制度，太上皇就可以发施号令。咁其实同唐朝某啲嘅情况都有啲似嘅。呢个太上皇发施号令咧，演变做咩呢，嗰、那个太上皇好多时咧就喺佛寺里边出家，咁、就太上皇加法皇。咁所以咧咁嘅情况之下咧，佢既有佛嘅身份，加有太上皇身份咧，就去做嘢。咁但系咧，太上皇成日睇起咧就。亦都唔同嗰官方制度有关系嘅，咁就出咗嚟，咁就要靠咩人呢，就要靠啲地方嘅低级嘅官员啦，或者普通平民嗰啲嘅，即係散开咗嗰啲原氏啊，平时嗰啲贵族呢，嗰啲嘅旧嘅武士呢，就係帮佢做好多工作。咁呢啲人呢慢慢开始去上位同埋上升咁样做。我哋嚟到呢就知道有听到院政啦，院政啦，有听过涉官啦。咁呢藤原氏呢就係、是、关白呢就係、是、其中一个我哋话官方官员嘅中心。咁而呢我哋后来一阵间讲到平家物语，当时嘅最高位咧就系太政大臣，太政大臣咧就系嗰个文官体系里边最高峰。而后来可能大家都有听过嘅所谓幕府嘅最高功嘅征夷大将军咧，就系源氏嘅得道嘅。咁所以我哋话咧，日本嘅三大官位，即系天皇以下嘅三大官位，就系关白、太政大臣同埋征夷大将军咧，其实分别咧就系藤原氏嘅历史、平氏嘅历史同埋源氏嘅历史。咁所以后来我哋讲到后来咩战国时期啊，织田信长啊，御柴收丰臣秀吉啊，佢哋争啊要做啲咩呢，其实落落去就係争呢啲咁嘅大嘅嗰啲嘅官位。咁其实你了解到呢度呢，正正就係所谓武士阶层后来兴起嘅时候，用各种各嘅方法去尝试同天皇啦、啊、同外戚同各种贵族争断权力嘅结果嚟。 咁而新平家物语嘅故事入面就係头先都有提过啦，就係、是、平安时期嘅末期啦嘛。咁、呢个时期呢其实武士嘅地位应该都系比较上系低微嘅。喺呢个故事入面都见到啦，就算佢哋打完仗返嚟，其实天皇都好似冇乜嘢嘅赏赐佢哋，然后亦都渐渐就令到呢一班嘅武士阶层系有啲不满啦，后来亦都系造成更加多嘅一啲嘅反弹喺度。 都当然有戏剧效果嘅，即係有即系佢未去到咁差，但系武家咧系被歧视，系一直都武家就系呢啲嘅武士嘅家族咧，系被睇低一线，系的确系嘅。咁但系佢哋都唔系完全当时冇地位嘅，武士都高咁，所以嗰啲平民百姓见到即系平家军队嚟，都觉得佢哋好犀利嘅，即系咁。所以其实 但同时间对面亦都有一班系叫做僧侣啊，定还是系一班系啦，比佢哋更加恶嘅人，因为呢个喺个故事即系电影入面开始嘅时候已经做。成呢个咁嘅冲突，就系、是、本身一班平家嘅人入到嚟，有啲民众都欢呼嘅，平家嘅人翻嚟啦，咁样，咁可能打完仗翻嚟咁好开心啦，咁但系同时间对面迎头就嚟咗一班僧侣，但系嗰班平家嘅人系要个个都系要让路俾佢，咁做到中间个冲突都几大。其实呢一个背后嘅背景又系点 咧？都系有呢啲类似嘅情况出现嘅。第一样就系征兵啦，呢个系好奇怪，就系、是、佛教嘅人咧做士兵，中国都有，不过日本好独特嘅，即系完全同。 同中國嗰種形式唔同，即係簡單講就係佢哋係士兵。咁但係佛子點解係咁興盛咧？正話都講過，其實佢哋係行緊一種所謂莊園制度。簡單莊園制度喺歐洲都有，就係簡單講就係嗰個地方嘅農產品或者税收咧，其實係由嗰個莊園主去負責嘅。咁、那個莊園主咧可以係貴族啦，亦都可以係佛子嘅阿頭嘅。咁簡單講就係佢所擁有嘅土地裏邊嘅耕田嘅部分咧，其實由佢負責嘅。其他外人咧冇辦法染指嘅。有啲嘅情況之下咧，佛子係免税嘅，即係唔收税嘅。有啲情況之下咧，就可能同某啲人咧俾翻少少糧響上邊咧就解決。咁所以佢積累一大批財富，亦都積累咗好多農民嘅信任，而且有自己嘅士兵。所以其實好多情況之下咧，呢啲嘅佛子咧都係獨立王國嚟嘅。咁喺好長嘅時間咧，有各種各樣嘅影響力，所以出現到你所講嘅增兵。另外有一樣嘢就係因為佢哋係神佛嘅守護者。所以呢，如果你傷害佢哋呢，你係會有惡報嘅。咁喺以前即係呢啲咁嘅世紀嘅時代，有惡報好慘咁啊，落地獄好慘、所以大家呢好多人都唔敢同佢即係爭鬥嘅。 所以戲裏面呢都見到嗰班增兵呢就非常之兇惡啊， 咁唔似增人嘅，即係嗰種好無賴嘅感覺。 嗱呢個呢就正正係即係有時我哋睇電影呢、就會都如果系一啲吓、我中意啊呢啲咁嘅同历史有啲关系电影咧，有时可以提到一个多一个角度咧，俾我哋去理解历史啊。我哋平时而家一般咧，俾人印象咧，佛教咧，佛教徒啊，哇，好平和噶嘛，嗰个印象系咪？咁、但系其实日本嚟讲，佢都有一个非常之霸道嘅年代噶嘛。譬如平清盛佢代表嘅所谓武士嗱，武士吓、日文 samurai。咁佢其实即係咩呢，其实嗰个汉字就係士㗎嘛。即係士从嗰个士。其实佢嘅一开始本身个地位系好低嘅。佢嘅出现其实只不过系一啲帮人做嘢嘅人嚟嘅啫。只不过佢哋打得咁即係帮人哋打交啦，帮人打仗啦。 真係有士从嗰种嘅。 係啦，只系一个士。咁而僧侣入佛教喺日本嗰个地位，其实即係自从呢、这个飞鸟时代之后不断咁去提高嘛。咁所以呢喺好早期呢，当然就是即系佛教僧侣嗰个地位比起戏里边啊平家嗰、那个嗰啲咁嘅武士嘅地位，梗系更加高啦吓。咁、而喺历史上事实上有出现嘅就系、是、所谓嘅比喻山延历史，即系戏里边所讲嗰班大反派啊，佢嘅呢一班人喺当时嘅真兵喺社会上面横行啦，甚至乎有时会所谓嘅强诉啊，即系一啲暴力式嘅抗议啊，向朝廷做一啲嘅抗议嘅行为啊。咁呢而戏里面嘅平家呢就正正系被指派去即系处理呢个问题。当然亦都因为平家佢哋亦都直接得罪咗嗰班咁嘅僧侣。咁造成呢一个所谓嘅同比瑞山延历子嗰班僧兵有一个直接嘅冲突啊。咁而讲返呢一个比瑞山延历子呢，其实就系最初由所谓嘅传教大师最澄啊喺八世纪嗰阵时候建立㗎嘛。咁佢嗰个位置就系所谓嘅比瑞山，而比瑞山其实就喺京都嘅东北边。咁佢嘅位置呢就被视为所谓嘅一个鬼门嘅位置。咁所以佢点解会咁受到官方嘅认可，其中一个原因就系佢就系官方去认可佢。去負責去守住呢個京都嘅東北面嘅鬼門，去坐鎮住呢個咁嘅咁差嘅地方啦。咁所以呢佢喺上面起咗呢個咁嘅延歷寺。咁而佢亦都係屬於所謂嘅天台宗㗎嘛、即係其實就係日本嘅密教裏面嘅其中一個宗派。咁所以呢其實我哋應該視呢一個延歷寺為一個喺當時平安時代，其實都唔係單止平安時代，後世都係。佢嘅勢力係差唔多係日本佛教之中相對係都可以係比較強嘅一個宗派嚟嘅。 即係當時京都首都圈嘅政治力量，即係其實係好強嘅政治力量。佢喺嗰邊一隻山上面，其實係你搞佢唔到，亦都冇人夠膽埋。一落去就係京都㗎喇，其實 連天皇都未必搞到佢哋。 係搞唔到， 要俾足面佢哋嘅。咁所以喺戲裏面呢，其實特別呢喺呢個咁嘅衝突之中呢，喺末段啊，其實有一幕呢就係、是、平清盛佢去射箭呢，射嗰個神橋㗎嘛。咁嗰個地方呢，其實正正拍攝嘅地方 就係而家嘅日吉神社嘅东本宫嘅宫门呢个咁嘅地方。咁其实呢个东门呢，睇佢里面嘅片段见到嗰个建筑形式呢，其实日本里面呢有好多唔同嘅神社呢，都有一个非常相似差不多一模一样咁样嘅建筑形式啦。佢嘅构件都一模一样嘅差唔多。咁包括譬如福建道河大社嘅楼门啦，或者係奈良春日大社嘅南门呢，你望落去咧，影幅相咧，其实差唔多系一模一样嘅。咁呢个就系其实而家日本神社里边一个楼门嘅一个好常见嘅一个形式嚟嘅。咁但系喂，讲讲下点解明明佢哋系佛教徒，点解会去咗呢个神社咧？嗱，导演又唔系话去错地方嘅，其实就同比瑞山嗰个特性咧，其实嗰阵时所谓嘅神佛集合嘅年代有关啦。咁所以喺同样系喺比瑞山里边嘅山上面就系延历寺啦，山下面就有呢一间咁嘅日吉神社。咁所以其实神社亦都系受到山上面嘅延历寺佢嘅管辖嘅范围。咁所以呢班嘅僧侣喺呢一个日吉神社嗰度去集结啦，再同平清盛有啲咁嘅冲突咧，其实喺历史上嚟讲咧，都可以话系好合理嘅。 咁我哋咧讲咗一段时间啦，咁啊，究竟啊今次呢一个嘅平清盛啊，即系今次。新平卡物语嘅主角啦，同我哋啊今日所讲嘅重点嘅建筑物啊岩岛神社之间系有啲咩关系咧？咁我哋留翻下一节咧，再同大家介绍。而头先亦都喺节目开始嘅时候，我亦都问咗一啲嘅问题，亦都等住阿 Stan 去解答嘅，就系即系鸟居呢一样嘢啦吓。咁我哋嗱转头翻嚟咧，建筑二咧再同大家讲啊岩岛神社同埋平清城， 巍峨嘅古城，倾颓嘅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横吊轻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足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 继续我哋建筑二嘅时间，今日咧会同大家讲嘅主题咧就系武士以及系神社。上一节嘅时候咧，同大家讲咗咧武士阶层嘅演变啊，点解会出现啦，以及系慢慢佢哋点样去得到个势力啦。咁以及系亦都带出咗一个好重要嘅家族啊，就系伊势平氏，以及系一个好重要嘅人物就系平清盛啦。咁、但系咧，我哋咧重点讲嘅建筑物岩岛神社咧就仲未出现嘅。咁因为呢个岩岛神社好值得同大家介绍啊！第一咧，佢就系亦都系喺1996年嘅时候咧，成为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嘅世界遗产啦。咁而大家如果依家上到去我哋港台网站 rthk.hk， 咁喺我哋今集嘅建筑二入面咧，亦都可以揾到咧岩岛神社嘅一啲图片啊。咁如果大家咧睇完之后，哇，真系同我一样咧，有个冲动，好想去亲临嗰个地方去欣赏下嗰度嘅成个嘅神社啦，但系究竟同平清盛之间有咩关系咧？ 嗱，我讲就讲即系平清盛嘅一啲嘅背景啦，咁啊交俾 Stan 讲即系岩岛神社啦，即系建筑嗰啲部分喺电影《新平家物语》里边咧，其实可以叫做平清盛前传，咁啊理解咧就非常之恰当 嘅， 系啦，因为平清系啦，因为其实故事里边可能更加核心嘅系平忠盛同平清盛呢个父子之间嘅情感啦，同埋其实嗰个里边嗰个故仔就系谁是我的父亲嘅一个嘅。基本作品里面常见嘅 好嘢喎，咁都俾你联系到 喎。因为其实我哋话谁是我的父亲呢一个呢种冲突咧，喺日本嘅文艺里面咧系常常出现嘅。因为即系日本有几段嘅，呢段系其中一段啦，即系可能我系天王嘅仔啦。咁另外一个咧出名咧就是德川时期啦。边位德川我迟啲有机会再同你讲，就系话究竟我个。老豆系我老豆定系我阿哥，即系可能我老豆其实系假嘅，即系我系我阿爷生出嚟嘅。咁亦都呢两段嘅所谓父亲关系咧，其实系日本两大父子关系嘅宗族嚟嘅，即系常常出现嘅呢样嘢。咁点解咧？就正话都讲到咧，就系哇好复杂，因为咧嗰个皇位咧就会退位，做咗太上皇。 咁然后咧就转咗咧做法王。咁睇电影嘅时候都知道，有阵时叫法王，有叫上王，你又唔知讲紧边个，因为当时咧的确有好几个皇帝咧都仲喺度嘅。咁有阵时系法王喺度，有阵时佢系太上皇加法王。咁有啲佛子嗰班又梗系话你唔尊重法王，因为法王仲喺佛子里边发施号令嘅。咁所以个皇帝反而咧就喺个宫殿里边。但其实宫殿佢讲完一句之后咧，转头又影住另外一位有力人士又讲一句，又大家又唔同嘅讲法。呢、這个背景其实就好清楚，就见到咧就系中间就容许到俾武士生存。因为佢哋中间有好多唔同嘅冲突喺产生，而呢位嘅平清盛咧，系的确喺当时系醒觉到咧，其实武家嘅力量系应该上升。咁呢个其实喺《新平家文》里面最见到佢最后嘅结果，话俾佢知，我哋要上升自己嘅力量。咁而呢个瑞士的父亲咧，其中一个可能性咧，就系佢系白河院嘅仔。咁就係當時佢去到即係某一個妓院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出生嘅一個 小故事裏邊， 係啦，故事裏邊啦， 史實係啦，未必係 係啦，故事裏邊啦。咁喺平家物語裏邊咧，亦都係咁寫嘅，即係平清盛係佢個仔。咁所以喺日本古仔咧，大家都覺得係佢應該係某一個天王嘅仔嘅。 咁樣好聽好多，係 啦。咁當然啦，即係。其实咁当然佢姓平，咁佢应该系平中盛个仔嘅吓，咁但系唔重要。咁我哋当佢系瑞士的父亲其中一个，咁另外一个可能系佛子嘅一个和尚嘅私通嘅结果啦。咁呢个系电影里面更加复杂嘅一个描述。咁但系咧要讲嘅就系白河院咧系我哋系72任天王，数啦，白河院72任，掘河天王73任，鸟羽天王咧系74任。咁而白河院嘅院政咧最起码去到74嘅，即系去到鸟羽天王。咁而鸟羽天王咧。亦都做上王嘅，咁佢之后咧就系有所谓崇德啦、近卫啦同埋后白河三位天王，咁就一直数落去就一直就系74、75、76同77。咁简单讲就系话咧，一位嘅上王咧，或者算咗佛之后嘅法王咧，可以影响两三代嘅人嘅。OK， 咁喺所以咁嘅情况之下咧，嗰、那个古仔嘅背景系咩咧？就系话当鸟羽法王呢位第74任嘅天王死咗之后咧，佢嘅继任人崇德天王。同埋佢另外一位可能嘅继任人后白河天王咧，就爆发冲突。咁呢个咧就系所谓平家物语平清盛能够兴起嘅起点，因为两位天王咧，一位咧应该咧就系鸟羽天王下边数落去嘅，另外一位咧其实拉上去咧就应该系白河院落去嘅。 嗯， 咁而咧呢、這个古仔可能系都可能唔系嘅咧，就系、是、平清盛咧可能系白河院个仔，所以咧。平清盛咧系支持后白河天王嘅最大力量，简单讲就系咁啦。咁所以你会见到咧就好有趣嘅，平清盛咧佢咧觉得自己嘅身世咧系白河院个仔啦，咁然后咧佢就支持后白河天王去对抗另外一位崇德天王。咁呢个咧就系成个故事嗰个核心背景。咁而后白河天王同基本上平清盛威武嘅时候咧，就系后白河天王在位嘅时候。咁呢个就系所谓嘅平家物语起点里边嗰个关键嘅部分，就系、是、一位上王死咗，究竟我传位俾自己嘅仔嗰位天王，佢想做上王嘅时候，但系佢个仔个仔俾人哋打走咗，唔俾佢做天王，所以嗰位仁兄就冇得做上王，咁佢就发脾气要单啦，就系咁简单。其实都好复杂，系咪？ 系 日本就系打埋一嚿，因为佢全部都系一堆嘅天王，又有上王，又有法王。咁 所以啊，嗱呢套戏啊简单啲咧。其实我咧都对平清盛嘅历史啊、新平咧都好有兴趣嘅、嗯。除咗呢套戏之外咧，我其实睇过另一套就，不过就唔系电影啦，更加要长时间先得啦。 大河剧， 大河剧当年啊，松山研一主演嘅平清盛，我成套睇晒。咁你睇埋里边咧，你知道其实佢嘅崛起啊，唔系单止一次嘅。嗯冲突就系、是、呢个唔同年代嘅天王啦， 真系帮后白河做好多， 或者唔同嘅势力咧，通过几次佢哋嘅背后嗰个冲突咧，就系、是、去雇佣唔同集团嘅武士，咁啊令到平清盛咧可以借住呢啲不同嘅冲突去上位嘅。咁而平清盛咧，讲翻佢再早期啲咧，其实戏里边都有讲噶啦，一开始嘅时候就系打啲海盗啊嘛，咁、嗯、其实平清盛最出名嘅就系佢以。喺濑户内海度打海盗去起家嘅，咁佢打完海盗之后咧，其实佢本身咧就成世咧就亦都如果戏里边就话结识咗一啲同宋朝之间贸易嘅一啲日本商人啦，咁佢就系去大力去推动呢个日宋之间嘅贸易， 赚大钱。 係啦，咁呢一個就係、是、所以佢點解會視為同海洋或者係嚇同水路呢啲咁有關係啊？佢嘅崛起，咁而呢一個水路之間嘅關係咧，亦都直接影響咗佢同呢一個岩島神社之間嘅關係。 嗯， 頭先有已經講過啦，岩島神社最出名就係、是、佢其實喺個海邊嚇，佢首先就喺廣島附近一個叫做念日市啦。咁佢在呢個大陸以外嘅一個對出嘅一個島仔，就叫公島或者叫岩島，咁佢就喺嗰個島上面嘅海邊就起咗呢間咁嘅神社啦。咁唔係平清盛起嘅，其實一早以嚟咧就已經喺早期已經存在住噶啦。本身呢一個神社佢拜嘅係三個女嘅海神，而呢三個女海神咧，其實上集咧有提過，其實亦都係。总之讲到尾都系天照大神嗰啲亲戚嚟㗎啦，咁亦都有讲过有传过系其实就系天照大神嘅女嚟嘅添。咁而呢三个女神呢其实都系一啲同海有关嘅神啦。咁所以呢就喺呢个海边就起咗呢间神社。咁有啲似我哋中国嘅天后庙喎，都系鍾意喺海边嗰度去祭祀一啲同海有关嘅神啦。咁呢一个咁嘅岩岛神社最初其实可能系去到隋朝嘅时候咧已经等于当时嘅飞鸟时代啦，已经起咗出嚟噶啦，就由另一个豪族啊左伯安积去起啦。咁但系其实去到平清盛咧，当佢慢慢去崛起嘅时候咧，佢嘅势力嘅中心咧，其实都系喺京都以西嘅南湖内海一带。岩岛神社咧，其实就正正喺嗰个位置。咁佢其实就出钱去资助重建呢一个神社啦。咁亦都系好夹佢自己同海之间嘅一个好大嘅关系啦。结果起出嚟就系一个喺所谓嘅普通人会认为系海上皇宫，其实喺水边啦。佢嘅水边咧，其实系一个好似一个沙滩咁嘅地方。咁佢嘅本宫或者主殿咧，其实就喺岸上面嘅。咁但系佢啊高过对出嘅沙滩少少，咁所以咧亦都有再去起一啲外边嘅所谓嘅回廊。而呢啲回廊咧，因为本身佢本宫已经系喺个岸边啊嘛，咁佢再喺外边起回廊嘅时候，其实就已经跨咗喺个海水嘅上面啦。譬如潮退嘅时候，佢就系露咗嗰个沙滩出嚟啦。潮涨嘅时候咧，其实就已经有成米几至到两米高嘅海水㗎啦。咁呢一个咁嘅回廊呢就係喺上面，喺呢个海水上面或者喺沙滩上面。咁所以呢就被视为海上皇宫啦。咁、但係仲未讲到佢最紧要亦都回应返阿杰头先嘅问题啦。嗰、那个所谓鸟居嘅问题啦。 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 鸟居呢样嘢咧，日文啊 torii， 基本上所有日本神道教嘅神社一定会有一个鸟居，甚至乎超过一个鸟居，甚至乎会喺神社以外嘅地方附近已经开始起一啲外围嘅鸟居嚟到代表咩咧？代表一个外边啊世俗同埋神社里面一个神圣嘅地方之间嘅，有啲人会话系结界啦吓，咁样嘅一个闸口。咁其实鸟居喺呢一个譬如形式上面系点嘅，其实好简单嘅，就系、是、一个闸口，或者似中国嘅牌坊啦。最简单嚟讲，两条柱啦，咁然后上面就打环有一条或者两条嘅横梁。咁就係形成咗一個好似一個框架咁， 有啲似簡體字嘅開關嘅開字， 係非常似呢個開字，直頭係咁樣。 咁但係呢一般嘅鳥居呢你唔會見到有一個真係有道門喺下面去山閘嘅，永遠都係開放嘅。咁所以呢你其實離遠見到可以話係一個象徵，你進入鳥居之後呢開始去進入一個神聖嘅領域啦、由外邊嘅、開始神聖啦，再到入面嘅再有多嘅鳥居嘅更加神聖，一重一重咁樣嘅，造成一個好似一個閘口啦、框架啦，將外邊嘅世俗同埋裏面神聖地方去分開。 同埋今次呢個岩島神社嘅鳥居個特別之處，亦都係因為如果當佢潮漲嘅時候咧，你感覺佢就直情喺個海上，喺個海中心。有好多人咧由水路入去呢個岩島神社嘅時候，就好似搭住隻船穿過呢個鳥居，然之後就登陸入到去呢個神社。咁啊，穿過頭先阿 Stan 所講嘅好多嘅回廊。咁啊，啲回廊亦都係令人哋好有嗰種，可唔可以話中國庭園嗰種嘅感覺嚇，迂迴曲折，然後就喺唔同嘅角度睇到唔同嘅景色啊，通過唔同嘅柱中間啊，見到出面嘅鳥居咧，或者係中間嘅一個好似係主殿啊、舞台咁樣，咁就令人哋嗰種感覺係啊，呢、這個建築物係同自然係一個好嚴謹嘅聯繫喺度。 冇錯啊，咁呢一個岩島神社呢一個咁嘅大鳥居咧，其實亦都正正我教書嘅時候都會攞嚟講嘅，就係、是、代表。咗日本嘅人对于空间嗰个咁嘅谂法啦、一就系、是、譬如好似之前讲过《释莲千宫》，反映咗日本人对空间嗰个睇法唔系固定嘅，系同时间有关嘅，随住时间系变化嘅吓。咁、另一个就系佢嗰个变化咧，亦都同日本人好着重嘅所谓大自然嗰个咁嘅变化啊，四季嘅变化啦。日夜嘅變化啦，甚至乎好似呢一個地方咁，就係、是、你我當年去嘅時候呢，大概係兩點到啦，去到呢個地方。咁呢嗰陣時呢就已經係好多嘅水，已經喺個水中心嗰度㗎啦，嗰、那個咁嘅鳥居。咁但係呢我喺度周圍去睇呢個神社啦，慢慢去到大概我記得好似四五點到呢，嘩啲水又退㗎喇喎。咁已經可以踩返落去個鳥居下面嗰個海灘嗰度㗎喇。咁但係呢就可能之後夜晚呢又會再潮漲呀，咁每日就係不斷潮漲潮退潮退又潮漲。咁你會見到呢一個咁樣嘅大鳥居喺神社嘅對出嚟遠少少嘅，亦都喺個位置上係差唔多係對正嗰個神社嘅正中間嗰個嘅中軸線嘅。咁樣嘅情況之下，尤其是喺水漲嘅時候咧，咁佢就係變咗好似浮咗喺個水上面咁樣。咁所以令到佢成為所謂日本三景之一嘅，就係、是、係有一種好優美嘅感覺喺度嘅。不過講翻另外，其實呢一種咁嘅海上面嘅大鳥居，亦都唔係呢個岩島神社獨有嘅，喺其他啲嘅日本嘅神社都會有嘅。不過最大啦，亦都最出名啦，亦都加上就係嗰個神社本身嘅建築亦都最靚啦，所以令到佢就更加出名嘅。 不過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就係咧，喺呢一種嘅土地上面起鳥居，尤其是佢喺海邊，有好多嘅海水，即係潮汐漲退都會造成侵蝕噶嘛。咁喺呢一個環境底下去起呢棟建築物，又或者起個鳥居，那個難度係唔係好大嘅咧？ 係噶，其實呢一個咧，亦都係。啊，又講到一種好建築上面好獨特嘅方式。一般我哋呢就係講緊起一個結構呢，可能盡量令佢輕啲啦，咁慳返啲物料啦，但係就個地基總之佢可以企到落去一個地方嘅時候呢，唔會去移動呢，咁就 OK 㗎啦，盡量令到佢輕嘅個結構要我哋做呢啲咁嘅框架建築。但係好似呢一個咁樣嘅大鳥居，係一個有時佢會潮漲嘅時候咧，會浸住呢一個地基嘅時候咧，咁咧就要有少少唔同嘅思維啦。 同埋可能即係我哋好多相片都係風平浪靜，但唔一定係全部都風平浪靜。 哦，當然咧，呢個地方聽講打風嘅時候好勁，亦都 好難 記載。 平時都有啲波浪啊，嗰啲都好難。 因為打風咧，打到成個神社爛曬，要之後有好大規模嘅重修嘅嚇。咁所以咧，佢處理呢個海水嘅問題咧就好緊要啦。咁而佢首先佢嘅地基有咩特別呢？佢底下呢就係、是、譬如佢每一條柱下面首先就托咗一塊嘅花崗石嘅石板喺度。 你講緊個鳥居定還是係個 鳥居嘅柱嘅底下、每一條柱底下 就係、是首先嗱，鳥居你見到佢就係直接入咗去嗰個沙灘裏面啦，嗰、那個沙嗰個地面裏面啦。咁入咗去之後咧，其實佢係有一塊嘅花崗石去擋住。 即係嗰條木，嗰啲木係直接落去花崗石入邊嘅。 係啦， 就唔係插落啲泥度。 首先佢插落啲泥入邊， 直接就底嘅基礎就 是。然後佢嘅柱嘅底咧就係有一塊花崗石。 嗯。 而呢塊花崗石嘅下面咧，再有大概有人話佢大概可能每一條柱有成100条嘅松木嘅桩柱喺下面嘅，咁、呢个咧其实亦都系近似我哋现代起建筑物咧，其实一般就系所谓嘅桩啦吓 piling 啦，咁有好多条细嘅，咁咧就插到入去好深，咁然后咧桩嘅上面咧就有所谓 pile cap， 咁呢一块咩花岗石嘅板咧就所谓嘅 pile cap， 就系作为呢一个 所有力 嘅 散晒 系啦桩柱细嘅桩柱同埋上面嗰条大柱之间嘅一个过渡，咁上面咧即系先至见到我哋嗰条大嘅咁嘅木柱喺上面嘅， 咁、而呢个鸟居个底系有六条柱嘅。 系啦，咁所以咧，每一条下面都系各自有呢一种咁嘅花岗石同埋松木嘅桩柱嘅混合嘅结构喺里边。咁但系仲未讲到，究竟个重量系点处理咧？其实呢个鸟居嘅上面咧，嗰条横梁，或者你可以话，其实已经变成一个屋檐咁样嘅形态噶啦。咁佢呢条咁嘅横梁咧，其实里边咧系空心嘅，可以话系一个盒形嘅横梁结构。 空心咪轻啲添咯，咁点样可以做到？ 系啦，空心嗱，相对于如果你空心。会轻过一条实心嘅木梁啊嘛，但系佢空心之余咧喺里边咧原来有料到嘅，里边加咗啲嘢喺里边嘅，就系咧有大量嘅石头，一啲嘅细嘅一啲石块喺里边嘅，咁而啲石块咧亦都系每一块上面咧都写咗啲经文喺上面嘅，咁呢个咧反映到平清盛啊，即系佢嘅呢个资助重建鸟居同埋神社嘅人咧，其实佢本身咧，佢晚年咧已经系出咗家做一个嘅真人啊！吓、你唔好睇佢喺故事里边喺后生嘅时候同嗰啲 嗰时代真系 打生打死， 嗰时代好兴。 咁当然佢做呢、一个其实好兴嘅吓，亦都未必真系真心去作为一个信仰呢个佛教，咁系作为一种政治上面嘅一种表态嚟嘅，有时。所以其实喺佢嗰个。个鸟居嘅呢个顶里边摆住嗰啲石头，写咗经文嘅石头，其实咧就系为咗加重呢一个鸟居嘅重量，就唔系话令到个鸟居越轻越好啊、就反而咧、因为惊海水不断譬如尤其是当佢涨嘅时候咧，如果你唔够重嘅话咧，可能将成个鸟居升起咗，即系将佢 有浮力 拉起咗嚟脱离咗嗰个底下嗰啲咁嘅装 置。冇错，因为正话我想问 Stan 就系、即系下压力，我理解，因为佢本身有重量，佢坠落去，咁佢下边有装置，但系应力好难搞嘛，即系侧边嚟嘅力。 系啊， 咁你冇重量就成嚿起噶咯。 咁而呢一个防止水涨而升起个结构嘅情况，除咗鸟居之外咧，其实你睇翻嗰个神社本身嗰啲外廊咧，其实都要做一啲嘅特别嘅措施去防止呢个浮力嘅。咁佢做嘅方法就系点咧？就系、你见到佢其实地下全部系木板啦，咁而且嗰个木板嗰个水平嗰个高度咧，其实系高过底下嗰个沙滩面咧，沙面咧大概米半到嘅。咁其实就系可能系要夹翻佢本身嗰个本殿嗰个高度啦。另外，亦都有人会觉得，如果佢再起高啲啊，咁会露晒佢个地板底下嗰啲咁嘅比较拗教啲嘅桩柱，咁所以咧就冇咁靓噶啦。咁、所以咧佢啱啱就起到大概米半到，咁但系呢个米半高度咧，其实正正就系潮涨嘅时候嗰个最高嗰个水位， 即系可能佢系根据经验知道个潮水大概去到呢个位，所以喺呢度上面就起板啦。 系啦，咁但系如果佢啱啱去到个最高位嘅时候，其实。有时呢因为水涨咁唔系真系平咁、好似杯水咁 咁唔系天文大潮咁即系月亮去到某啲位有特别大嘅 都会有浪涌㗎嘛。咁所以呢一定会有时呢嗰、个浪嘅高度一定会高过嗰个木板嘅以上嘅。如果真系咁嘅话呢正常嚟讲呢又会将成个结构托起咗都唔顶㗎喎。咁、所以呢佢其实个木板呢就唔系凸凸陷下好密嘅一个蜂蜜式嘅木板。佢就特登要做返少少可能有几个毫米嘅罅位出嚟。咁所以呢有时当你见到佢潮涨再加埋可能有少少大浪嘅时候呢你会见到喺嗰个木地板嗰啲罅隙度呢就会涌啲水出嚟㗎。咁就系靠住呢啲咁嘅 罅隙，等嗰啲水可以涌出嚟，就係、是、疏導咗，令到嗰個地板或者成個結構啊，俾嗰個水上托嗰個力度咧就冇咁強，所以作為一個疏導性，令到佢都唔會話成個結構俾嗰啲海水去成個推起咗，係去破壞咗成個結構嘅。 真系估唔到，其实一个神社佢建造咧都要考虑好多唔同嘅因素嘅，除咗话佢祭祀嘅功能之外咧，咁啊一个喺海边嘅神社咧，亦都要考虑到土地嘅质素啦，又或者系天气啦，又或者系涌浪啦等等，咁亦都就住唔同嘅状况底下咧，亦都可以有唔同嘅新嘅方法去加入去。啱啱听完嗰个做法，譬如个鸟居，甚至有啲好现代，我哋话打桩嘅嗰种嘅感觉啊，其实讲紧。在平安时代已经有类似的手法出现，当然我们更加多日本建筑的有趣之处，我们会之后那几集继续会跟大家讲的。而下一集我们的主题就会讲神佛集合的这个话题，亦都会揀来一套的电影，就是2015年的日本电影《我是和尚》，导演就是真壁幸己。大家如果有兴趣，亦都可以在这个礼拜找一找这套电影来看一看，跟着我们再会跟大家睇一睇日本嘅参拜道啊。咁啊，下个礼拜记住啦，星期一晚啊，9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建筑二约定你啦，拜拜。 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